不喜欢肉，这一点嘛，之前我都讲过，已经很明确了。如果他要喜欢肉，你出生俩小时就开始长，那他喜欢肉，他就吃呗，他就吃你呗。 嗯， 不是把你早都吃没了吗？人家不吃你，人家还保护你。病菌病毒吃肉，病菌病毒来了，他去消灭它，去一物降一物，去相生相克，把它抑制住。 嗯， 他帮你了那么大的忙，你愣是不知道，非得还要伤害他。 就是 喝大酒， 就像给羊吃肉一样哈。 对呀、啊 嗯， 我之前说，咱们呐，这个人自古以来就是粗茶淡饭，为啥粗茶淡饭？这些物质是有益菌喜欢吃的， 嗯， 这个粗茶淡饭里头含双歧因子、寡糖、果糖、单糖，它含这个多，所以有益菌就强壮。那我们今天呢，瞎折腾，有钱了，咱们建国以后有一段，就是经济困难的时候， 嗯， 吃不上饭，那个时候就老挨饿， 嗯， 结果现在一好了。这家可劲儿造， 富贵病就 天天过年， 胡吃海喝， 胡吃海喝、 嗯。 就一年，我不是到东南亚去过一次吗？ 嗯， 后来呢，我又到过欧洲去过一趟了。 嗯， 你看看人家啊，吃饭非常简单。在香港，我们吃饭，我们有人背后还骂人家呢，多给他做饭都不客。 嗯， 那上菜哪有一个一个上的？人家是你吃了一个，我再给你上一个。 嗯， 咱们。现在养成一个什么习惯、 嗯、 一整就一大桌子， 对， 完了吃一半扔一半，你说这都成什么人了？这就是犯罪。那咱们小时候学那个唐诗哈、 嗯、 怎么说的， 哦，锄禾日当午、啊、嗯，汗滴禾下土，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对， 那粮食来之多不易啊，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孩子从小就这么教育， 嗯， 你说我们今天， 嗯， 那孩子咋教育？你瞅着啊，咱要一桌子， 嗯， 吃一半扔一半。 那农民种地真不容易啊。 那有钱的， 你知道这个滋味哈？ 对呀、啊 嗯， 咱们点两碗，吃一碗再扔一碗， 就是。 你说不就是这个吗？ 嗯、 这叫教育吗？ 宁可剩，不叫它不够哈、 这个品质出问题了， 对， 道德出问题了。 所以我们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对呀、啊， 提倡节俭。 国家现在为什么要提出来？不要大吃大喝， 对， 现在就说节俭节约， 嗯，不简单说是这个节省粮米这个层次，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哈，道德一种观念， 这个道德是最最重要的， 对， 都不尊重农民那个辛苦， 嗯， 汗滴禾下土，完了你这块吃一桌扔一桌，吃半桌扔半桌， 这有些人甚至一顿饭过这个农民辛苦一整年的了。 那可不是咋的，有的一顿饭都好几万，他一年上哪挣好几万去？ 他种的所有的玉米，所有的这个水稻加在一起，可能都卖不上那么多钱呢。 对， 一整年啊。 你说这个养生， 嗯， 道德出问题了，还养生有意义了吗？ 就是呢， 是不是？ 嗯、 所以道德，这是比养生还重要。 对，这是根啊。 这是根本。 对， 人呢、啊，就说心别坏。 对， 心要坏了。什么都没有用， 病由心生嘛。 病由心生， 对， 这就叫喝凉酒花脏钱，早晚是病。 对， 这就做病了，有病了， 本质出问题了， 本质出问题。 嗯， 这个不可以。所以呢，这个我们得知道养生，就说不要说生活好了， 嗯， 大鱼大肉， 嗯， 整天过年， 嗯， 整天过年就是病。 上天赐予我们这个胃肠，或者叫我们能吃，是为了我们能够生存。你不要贪。 对 啊，就像我们这个生理功能一样哈、啊，为了繁殖，但是你这纵欲过度就不行了。说凡事都有一个度哈、啊， 对， 适度有益，过度有损啊。 这个自然法则呀， 嗯、 这个食物链啊、 嗯， 几千年已经都形成了， 嗯， 就是粗茶淡饭。你看那个，我说我出国，你看那外国人， 嗯， 没有大吃大喝的， 嗯、 没有像咱中国这家可劲儿造，你就这。这不是人品出问题了吗？这不是不尊重农民吗？不珍惜，这个贪污浪费是最大的犯罪。这毛主席说的。 哦， 这不是浪费吗？这不是犯罪吗？ 嗯， 这不是罪过吗？ 嗯， 那么呢，有的时候我说哈，我说今天有钱的有权的病比老百姓还多。 对， 因为老百姓吧，有的时候我说那穷人呐、啊，和那富人他俩是一样的。这穷人呢，